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天一小河边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

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知识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，英雄虎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孙权好就好在这儿，知道错了立刻就改，而且是从谏如流，不像有些诸侯那样，就他对，你下边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听不进去。如果他要听了你的办法，他就觉得他不如你高了，他管着你呀，他就觉得他总比你对。人家孙权可不这样哦，一看孔明先生来了，赶忙过去赔礼。石方才，故多有怠慢先生，幸勿见罪。孔明一一倒地，哎呀，将军，亮也言语冒犯，望其恕罪呀。子敬一看，行了，二位都别客气了，赶快请吧。让到屋里来，子敬可忙开喽，是又斟酒又布菜呀。他乐呵呵的瞅瞅主公孙权，看看孔明先生，鲁肃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。边喝边谈，这可就不像在议事堂了，这酒席筵前呢，谈话很随便。另外孙权呢、啊、和孔明也真是推心置腹啊。孔明先生说，曹操生平啊，他最烦恶的就是吕布、刘表、袁术、袁绍，你家主公刘豫州，还有我，现在几乎是数雄皆败。就说那么多英雄啊，都败给曹操了，如今仅存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皇叔刘备，一个是我呀。我不能以全无之地受制于人，那就是说我孙权不能降曹。如今敢同曹操开战的只有你家主公刘豫州了。我也想和曹操打，但是我力量太单了，我得联合些人呢、啊、联合谁呀、啊、只有你主刘豫州。可是他最近让曹操打败了，又加之兵危将寡，现在曹操陈兵百万，矛头直指我江东，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吧？孔明听出来了，孙权说的这都是肺腑之言呢、啊。将军呢、啊、我家主公刘豫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，说兵不满千，将不过关张赵云，就是我家二将军关羽，他手下现在就有10000多精兵，再加上公子刘琦的水陆军兵啊，搁在一起也不下30000之众呢。说是曹操虽然他兵马很多，可是他远路而来，他人马已经疲惫不堪了，他在追赶我们的时候，一天一夜他跑了300多里，此所谓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啊。说过去鲁国呀织的一种丝绸非常单薄，但是呢你用前弓硬弩射它，这个弩箭要超出了射程范围，那么那个衣服再薄你也射不透，这就叫强弩之末，势不能穿鲁缟。再说曹操的人马北方军兵很多，大都不识水性，也就是不习水战吧，他虽然在荆州收了些个水军，这些荆州人马降了曹了，但是是迫于势力，并不是真心归降，没有几个为曹操卖命的。将军若能与我家主公刘豫州真诚合作，协力同心，必破曹军，曹军破必北还， 到那时，天下可成鼎足之势。先生之言使我顿开茅塞，我意已决，是即日兴兵，与刘豫州并肩携手，是共灭曹贼。这回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，坚决打。这就等于是宣战了。当时屋里这个气氛可就变了，不像方才在议事堂了，互有戒心，互相客气。这时候呢，这个空气挺和谐，子敬也非常高兴。孙权告诉子敬先生，你赶快把我这道令传出去。子敬出去了一下，回来这酒也喝完了，孙权让子敬把孔明先生是送回馆驿安歇。孙权这个令往外这一传呐，文武当时就全知道了。感情自从议事堂会见孔明那时候开始，直到现在，这些谋臣武将一个都没走。要不怎么刚才子敬传令那么痛快呢？合着这些谋臣武将啊，仨一群啊，五个一伙啊，座谈利益，都在这儿商量这档子事儿呢。说是孔明游说我家主公，刚才在议事堂看来，主公是很生气。这么说，孔明这次江东游说算是失败了。那么怎么这会儿主公又把孔明给请到书房喝酒去了呢？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？尤其使人奇怪的是，咱们这位子敬先生他跟着忙活什么呢？当听到孙权的将令和看着子敬把孔明先生笑呵呵的送走了，这些谋臣一看，完了，咱们主公啊上了孔明的当了。快快快，咱们去跟主公说说去吧。张昭带着不知雇佣就奔书房来了。进门一看呢，这残席还没撤呢，孙权站的那地方正在想心事。张昭赶忙就过来，主公啊，方才我听子敬传令，您要与曹兵开仗。孙权点头，不错呀。哎呀，将军，我请问您，您自己想一想，您比河北袁绍如何？嗯？孙权一听，我比袁绍？比不得。怎么呢？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虽然地盘不小，可是比起袁绍四州还差点，论人马也少得多。你这是何意？哎呀，主公啊，那袁绍那么强大，不是都让曹操给打灭了？当时曹操战袁绍的时候，他的力量不像现在这样大，也算得起是兵微将寡。官渡一战，据说曹操才7万人马，可是他灭了袁绍，平定了四周，统一了北方。曹孟德用兵如神呐、如今他兵多将广，咱们东吴怎么能跟他打呢？如今看来是只能降不能战，降则胜，战则亡。主公，您可不能听孔明的话呀。张昭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把头低下去了，是唇音不语。张昭看了看顾雍，那意思别我一人说呀，你们也说几句。顾雍赶忙上前一步，主公，子布说的对呀，那孔明与他家主公刘豫州如今被曹操打得跑到江夏去了，他要有点出路的话，他能上咱这儿来吗？我看他到咱这儿来的意思，就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咱东吴跟曹操交兵。我怎么越想这孔明越好像 要来个渔翁得利呢？咱要把曹操打了，他就去抢许都；要是曹操把咱打了，他就许占了咱的江都。主公啊，您可不能上当，不能中孔明之诡计，请主公三思。孙权还是没说话，因为张昭和顾雍这些话呀，把他脑子给他搅乱了。孙权坐在那儿，张昭一看差不多了，主公的心里头有点动摇了，那咱得给他点时间，叫他好好想想，别打扰他了。冲着顾雍一摆手，他带着布置和顾雍出去了。孙权坐这儿一句话没有，这时候他心里头挺乱。张昭和顾雍这番话呀，说的挺有分量，孙权能不合计吗？可是方才孔明和子敬说的也有道理啊，所以这时候就脑子有点乱。本来孙权就够闹心的了，这时候这院里啊，好吗，跟赶集一样，这算乱啊。乱什么呀？还是谋臣主降，武将主战，在那儿争论，争论的脸红脖子粗，跟逮鸟闹林一样，嘁嘁叉叉，一了哇哇，乱乱轰轰，那话语啊，就顺着那个门帘啊和那窗缝就往屋里钻，吵得孙权是坐卧不安呐。他越听越生气，这心里烦躁的不得了。孙权一挺身站起来，他刚站起来要往外走，连龙一挑，子敬回来了。子敬送走孔明之后，他立刻就返回来了。刚一进二门，他看张昭和顾雍他们有打书房里出来了。子敬心想，坏了，大概张昭啊又在主公跟前说泄气话去了，我得去问问。他几步进的屋来，一看孙权那个样子，就知道主公现在心里头非常烦乱。主公啊，刚才是不是子布他们来过了？ 正是。 他们又跟您说什么了？孙权把方才张昭几个人说的话跟子敬说了一遍。哎呀，主公，您可不能听他们的，您要听他们的话可误了大事。孔明先生的话说得多好，您不是都已经答应了吗？要和刘豫州协力同心，共同灭曹啊。张昭他们为什么呢？他们是全身保家之计，只要他们老婆孩子没事儿，他自己平安，什么他都不管了。我不是跟您说过几次了吗？主公啊，您应该……好了好了，子敬，你也歇息歇息吧，我看你这两天也够累了，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不好？主公，您可要下决心呐、啊、这可正是当机立断的时候，当断不断不为好汉，当绝不绝不为豪杰，您要为您的霸业着想，要想面南背北，您此时就得早做裁决。子敬后边这两句话也不知道孙权听见没听见，孙权这时候已经挑连龙出去了，他上哪儿了？回内宅了。孙权将军想回到内宅好好躺下蒙头大睡，来他一觉睡醒了有什么话再说得了。躺下倒是躺下了，就是睡不着啊。你说这人也怪，他心里有事儿啊，想睡会儿根本合不上眼。这大人物要有了心事啊，比那黎民百姓可烦躁得多呀，他更着急。所以孙权堂堂不合适，坐坐不合适，走走不合适，站着不合适啊，他怎么待着都不合适。这时候侍从把饭给他摆上来了，孙权吃不下去，心里头有事儿，多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。这侍从们一看主公不吃饭，这怎么得了，赶忙就禀报了吴国太。吴国太一听也很着急呀、啊、吴国太听见些个消息，说曹操领兵要来打江东，我儿孙权心里一定很起急呀、啊、可是再急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啊， 吴国太来了。孙权一看母亲到了，赶忙上前施礼，然后让母亲落座，自己往那儿一站。国太一看很心疼啊，看就这么两三天的功夫，孙权有点瘦了，再看看桌子上那些饭菜，热气儿都没了，都已经凉了，合着没吃。我儿仲谋有何心事，茶饭懒宴？哎，母亲呐、曹孟德统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已经兵进江陵，扎下营寨300余里，矛头直指我江东，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就把孔明怎么来，文官怎么主降，武官怎么主战，孔明怎么给他出的主意都跟国太说了。现在孩儿我是拿不定主意，是战呢、是和呀，我要是降了吧，怕落一个刘琮的下场，曹操非把我杀了不可；我要是战，我这个力量又单薄，怕打不过人家曹操。母亲，您说这我应当如何呢？国太倒笑了，仲谋，这何必着这么大急？忘了你哥哥临终之言了？我江东内事不决，可问张昭；外事不决，问周瑜。你怎么不请教请教周公瑾呢？哎呦，国太一句话，孙权是如梦方醒，他深施一礼，多谢母亲，立刻传金牌三道鄱阳湖，调周公瑾柴桑议事。这金牌还没等送出去呢，有人来禀报，周公瑾都督已经来到了柴桑。感情周瑜来了。周都督从哪儿来呀、由鄱阳湖。他正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呢，听到探报的禀报，说是曹操领兵马要取江东。周都督连夜赶到柴桑来，今儿个天太晚了，他没来见孙权，想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都督住哪儿了？有行辕呐，那么大水军大都督，统帅三军，来的柴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他走的哪儿，哪儿有他办公的地方？周都督刚歇下鞍马，有人进来回禀，启禀都督，卢子敬先生求见。哦，周瑜笑了，子敬消息真灵通啊，我刚下马他就知道了，快请。干嘛加一个快字？哎呦，公瑾和子敬先生是相交甚厚啊。这么说吧，东吴这些谋臣武将里边属他们两个人亲密。子敬啊，这么些日子也没回家，今儿个算刚回去，坐到屋里茶七上，还没等喝一口呢，他听说都督来了，立刻就跑来相见。公瑾把子敬给请进来，是携手而行，拉着手走，近乎到屋里落了座。子敬，你怎么会听说我来了？哎呀，都督，我就在盼想着您呢，不瞒您说，我把信都写好了，还没往外发呢，因为我没问主公，不知主公作何打算，不敢轻易向您发函呢。子敬，最近咱们柴桑挺热闹吗？哎呀，简直都乱了。都督，我跟您从头说吧。子敬就把自己怎么到江夏，以吊孝为名请来了孔明先生，把诸葛亮舌战群儒，说动主公怎么回事情，张昭如何主降，程普黄盖如何主战，主公现在拿不定主意，他是一字不漏啊，都跟公瑾说了。周都督听完了挺高兴，子敬，这很好啊，你回去安歇吧，我已经打定了主张，明日咱们见主公， 是当面再议，你看怎么样？就这样吧，都督您也早点安歇。不过有一样，明日您见着我家主公，把话想好了再说，因为主公现在啊还没有最后决定呢，究竟是战是和，可能啊也就等您一句话了。周瑜点头，子敬说完回家了。这儿刚把子敬先生送走，启禀都督，门外有人求见。何人？张昭先生。哦，都督一听，呵，张先生来得挺快啊。说我有请。遵命。棋牌赶忙出去了，功夫不大，姐外边进来好几位。嚯，张昭、张宏、顾雍、布置，这四位怎么总在一块儿待着？四个人心气相通，都是投降派。他们进门来先见都督十礼。哎呀，都督有鄱阳虎赶至柴桑，一路多受鞍马之劳，列位老先生驾到，恭谨未曾远迎，请当面恕罪。岂敢岂敢，先生请坐，都督在此也有我等座位，有座便坐，休得客套啊，我等歇坐啊。哈哈哈哈，几个人都坐那儿，他们表面上都很平静，有说有笑的，可是怎么能瞒得过都督的眼睛？都督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张昭几个人面上都有惊慌之色呀，他们都非常紧张。等坐的那会儿，顾雍就看着张昭，那意思咱不是在道上都说好了吗？有话您先跟都督说，有遗漏的地方啊，我们给您补充补充。张昭点头示意，冲着都督一拱手，都督，您可晓得咱东吴之厉害？公瑾摇了摇头，尚且不知，我刚来我怎么能知道？愿听几位先生明教。哎呀，岂敢，都督啊，曹孟德领雄兵百万，陈兵于汉上，扎营寨300余里，矛头直指我江东啊，并且给我们来了一道檄文。檄文的意思是请主公跟曹操联合一起会列江夏，生擒刘备。可恰恰就在这时，我们的子敬先生由江夏请来了一位诸葛孔明，这位孔明先生是特来下说辞的，他以话激动我家主公，我们看出来了，可是咱们的子敬却执迷不悟啊。为这个事儿，我家主公现在还没拿定主意，究竟是战是和？我们想呢，战则亡，是和则生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阳光茶园，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我们啊，喜剧团呢、啊，有时在剧场演出，我们有时给这个机关、团体啊、学校啊、工厂啊，我们去演，那叫什么呢？那就叫晚会专场，到人家单位去演。嗯，就在今年的春节呀、啊，春节以前吧，我们到这个河北区演出去一个工厂吧，啊，这工厂我就不说它是什么工厂了吧。我们几个人到那儿去演晚会，这个工厂它是不太大，一千多人吧，1000多人的工厂。我们到那儿给演的是这个曲艺场，石调、大鼓、相声啊、单弦啊，都有。我们到那儿去演去了，也有我呀，我们都去了。到那儿一看呢，他这个礼堂呢，就是他一个食堂，他这个工厂这个大食堂，可也有个台，那边上有小个窗户口是卖饭的。在不吃饭的时候，就摆上桌子、等凳子、椅子，大伙坐着看节目、开会、看戏啊，就这样。当时我们就都到了，一看这台下坐着这工人不少啊， 啊，里里外外出出进进的。那么要开演的时候呢，这演员们都得洗洗脸呢，换换衣服，化化妆啊，尤其这个女演员必须要擦点粉了。当然我呢就先不忙，因为我们每次演出啊，总是我们这个术语吧，我们的内行话叫我的底。什么叫我的底？就是我最后一个节目到那儿去演，我就不忙着化妆洗脸了，我就在这旁边坐着等一会儿。就是说你们先休息，你说你先喝点水，化妆也不忙，在演出以前呢，你先开会，开会也不大，开完会啊就演出。那我想听听开什么会儿，我就啊用一个凳子就坐在边幕，就坐在边幕上，我也没化妆，我也没洗脸，就说我倒听听什么会儿。这一看呢，这个工人同志们就都做好了，上来一个，就是他们厂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厂子这个总务科的科长，这个儿啊比我还高，其实个儿跟我差不多，像比我高，因为说我是小脸儿，他大长脸，他那大腮帮子比我脸大，这么大长脸，小眼睛，他脑门，他留这头发呢是那平头啊，是那高平头，懂吗？平头是那种高的平头，他更显得脑袋挺长的，这大个就上去了。其实人家电工的把这个音响啊、扩音器啊、麦克风早就是整理好了，他不是，他对着过去敲，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，敲的他震的，喂喂喂，梆梆梆梆梆梆，喂喂，梆梆梆，喂喂，梆梆梆，看你的讨厌，梆梆梆，这个得不好吧？万德进来，怎么了？张子曼，张子曼了，演节目，演节目啊！他不说演节目，他说演节目，他把这“目”字说的挺重。张子曼，演节目，怎么说这谁？王立宝，小来人啊，都来了。常国兴啊，马腾也来了啊。一会儿在这演节目，寡妇啊，在石料大鼓。在这个演节目以前呢，在开会，开会不到，大伙好好整顿做好了啊，别来个晃啊，慢点进进来，别嘀咕啊，慢点晃啊，你们怎么？喂，进来，开会不进来，一会儿演节目转头说两句，一会儿一个先进来，哪是呢？干什么？都老实听着啊！先开会，开完会咱就行嘛，咱就行嘛了。演节目，别让我放话。那行怎么办？你们，你找地儿，你坐哪儿啊？开会不好好听，一会儿出去啊。下边就是刘厂长啊，你讲句话。大模大样的，他下去了，就上了个厂长，这是副厂长，我的同志们，这个咱们今年这个86年的生产任务更大了，咱们担子更重了。在去年呢，咱们生产质量数量是达到了标准水平，咱们是超额完成的任务。在今年86年呢，咱们更要提前完成任务，大家还是努力吧，争取咱们今年呢还要拿到红旗啊，还要得到上级表扬。我就画完了啊，下去了。这个大长老的高平头又过来了，刚才都听见了吧？下午咱一会儿的演节目，现在咱请您郭书记讲句话啊，别乱说，你们先听话。命令听到，脖子把门上站着，你哪去？出家，哪出去？咱就请这郭书记在这讲句话。又下去了，这郭书记问：“同志们，现在咱们厂党委这举办这个第二阶段这个征程啊，征党。这个第二阶段征党呢，我们。”
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张灯结彩迎新年，齐心协力谱新篇。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日子，北京祥康堂全体员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，一生祥和，一世健康。2018年春节期间，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（阴历29）正式休假，2月25日（年初十）正常营业。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10天，2月25日（年初十）恢复播出。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，相互转告，给您带去的不便，请多谅解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下面有请杨老师。杨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 杨老师你好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最近我们和大家谈了许多冬季养生的保健知识，又和大家谈了如何做好四条，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到了。 是的，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已经和大家做了一些提示，告诉大家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春节。 没错， 首先要做到要合理调配自己的饮食，荤素一定要搭配好，作息时间呢一定要保持正常，而且还要保证一个良好的心情，因为春节到了，家人都团聚了，亲朋好友都来了，所以说要保持有一个稳定的心情。 这些啊，这个姚老师说的是应该做的，但是呢我们都很难做到，这只是个提示。过节了，谁能保持稳定的这个情绪啊，这都是很难的。 但是你要知道， 你可以做不到，你可以有时候没做到，但是你绝对不可以不知道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标准，朝着这个标准去做。 对， 是不是？要真正做到了不容易。我想呢，这个节怎么过，我们给大家只是做了一些提示，特别是近些年来，随着我国的物质基础的这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，而且在精神生活的内容不断的丰富和多彩，人们的过节已经逐渐的悄悄的发生着很大的变化。 对， 一种以健康快乐丰富多彩慢慢的呢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传统这个节日。当然传统的最核心的东西不能忘掉就是文化的内涵，是不是？过去我们偏重于饮食这方面，现在呢怎么样在精神心情方面是吧，生活丰富多彩方面是吧，下些功夫，是不是？ 对，要有精神上的享受。 所以呢姚老师是不是把我们昨天给大家做过节的一个提示，有些人听了一遍可能没听懂，再重复一遍好吗？ 好的，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过节期间大家要注意的事情。喝酒不要醉，玩牌别忘了睡，串门呢不要太累，花钱受累别找罪，荤素要搭配，饮食千万不要伤胃，安全健康你千万别掉队。 对，另外刚头说到这些常见的一些现象，有的一宿一宿的玩牌。 是的，不是一宿一宿的，连着玩。 连着玩。觉得这平时很难凑手。 对。 过了节干什么去啊？ 是的。 冬天外边又凉。是吧，正好。是吧，凑上。像这样的情况是吧，我们也遇见不少。那我记得我在这个陕西在电台他们其中就有一个人。是电台工作人员的父亲。那还不是过节了。就是平时从吃完中午饭之后就坐着没动就玩。结果呢是掉了一张牌。他一哈腰，他父亲一哈腰，是吧，结果就顺势就倒下了。 倒下之后就没起来。这一踢怎么死的？像玩牌玩死的。这也算听起来，你说又说起来又挺潇洒，是不是？听起来呢就觉得这就玩个牌还能把人玩死。这样情况都有。所以这过节很多人就挠印儿。所以这些情况你看我们写那几句这都是就是我刚说这个例子。就说呢都是有很深的教训。 对。 这都是说的这个是吧，所以这个都要提示喝酒是吧，喝死的没不少是吧，在桌上提醒大家不是说谁喝死了就谁的原因，谁跟着去喝这回都要追究责任。我觉得这条不错是吧，这对于劝酒的人跟着喝酒人是吧，都大家都要有一个是吧防范的意识，是不是？在你这桌上有一个人因为喝酒出了是吧这个问题，那谁都摘不开谁都摘不开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都要知道是吧，看那喝酒没跟的人你尽量还不要跟着喝，要么你劝不行的时候你就抬屁股离席是吧，一旦出了事儿都有谁在，一个也跑不了，都要承担责任。这个情况咱说的都是事实， 对， 大家都要注意。过节嘛，中国有个无酒不成席啊，那你明知道自己有酒精肝你还喝什么呀是不是，就不要喝了。所以有时候人一高兴容易忘乎所以不喝酒的时候很清醒，一喝酒的时候坏了。所以人呢就一个呢两种生活嘛，看问题啊，一个是情感化的，一个是理智化的。那什么叫情感化的？情绪一来是吧，随着性子随着感情就忘记了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做，不严谨了是吧，随着情绪的波动是吧，就不知道这事态怎么去发展，这是非常难以掌控，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。很多事情呢是吧，应该在一些重要的关键的问题上一定要理智化是不是，理智化。大家聚会嘛是吧，聚会是呗，图了个高兴嘛，叙亲情啊，叙友情啊，是吧，增加呀和睦啊和谐的这个气氛，这都是好事啊。 但是高兴之余有害健康的千万不要去做。 对是吧，你看我们这一段一段的我给大家摘出了说那么几件事，这都是有的是亲眼见的，有的呢是亲耳听到的这些事情。 这些事情就是我们讲的，这就叫伤生。 伤生。 嗯， 所以这个伤生这词啊还很少人提到，我们呢还就得要把它提一提。 对， 是吧，你平时啊很注意，但是因为过节情感化了来一次偶尔怎么样，自己谅解自己，自己给自己开绿灯是不是实际上呢你自己身体已经亮了红灯了，或者亮了黄灯了是吧，你自己还闯还以为是绿灯，这个很危险。所以说呢这个要格外注意，千万别伤生。其实呢姚老师念的这个都是伤生是不是，念了半天其实俩字念的什么，就是伤生。就是说在这一过节伤生的现象非常非常普遍是吧，我们讲了很长时间，不如啊在这个过节的时候拿出一个专题来说。你看昨天我们讲这个问题了吧， 讲了， 你今天我们还要说， 是的 是吧，别嫌我啰嗦，别嫌我絮叨是吧，为什么要提前说，先来一个呢预防针。 对， 在你清醒的时候，还没过节的时候 先告诉你怎样做伤生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这么做 你平时倒挺注意的，就是因为这个过节这个一高兴劲儿一来怎么样坏了，有的真出问题了，不是假出问题了，过节这事儿还真有。有的失眠严重了，那情绪一激动失眠就更重了，有这节过的，所以这是什么情况都有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张灯结彩迎新年，齐心协力谱新篇，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日子，北京祥康堂全体员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，一生祥和， 一世健康。2018年春节期间，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（阴历29）正式休假，2月25日（年初十）正常营业。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10天，2月25日（年初十）恢复播出。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，相互转告，给您带去的不便，请多谅解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另外呢，你这个昨天节目当中说了啊，姚老师说以吃这个应该排在第一位啊，说这个问题了吧？ 说了。 实际上现在许多人都不在乎这个吃了。你说不在乎啊，在过节还是去做。 但是人们还是把吃放在第一位。可是现在就不一样了，大家都把健康的吃放在第一位了。 我曾经啊，在这个吃的问题啊，也跟大家做过探讨。啊，也聊过这个问题。我说你看啊，中国人这吃饭，我指出这个现象，大家说有没有，你们听听有没有。你比如说咱们平时在干活的时候，这活没完，但是到该到点吃饭了啊，怎么处理啊？吃饭不着急，咱把这活干完再说，有没有这现象？ 是的， 还非常普遍。 嗯， 而且这活啊，一看哎呦挺紧的，怎么着吃饭，哎，凑合吧，你看，将就将就吧， 就完了。 哎，简单化。实际上呢，当你干活是不是需要身体的消耗啊？ 是。 当你身体消耗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的 及时的补充上？ 应该补充足了吧？ 嗯。 你看，往往啊，我们在这方面就出现这种情况。什么情况啊？一个是因为这活到点不吃，把这活完了，啊，省得吃完饭一吃饭。一缓劲儿就不乐意动手了，不乐意干了，是不是有这现象？ 是。 好了，干脆啊，把活弄利索。结果呢，中午的饭应该12点开吧，对吧？2点还没开这饭了，这活没完呢，啊，一鼓作气把它完了，完了也就放心了，然后再踏下心来再吃再喝，是不是这种现象？ 对。 啊，有的就干脆，是吧？将就，咱们照着活干，啊，这样的都特别伤身，有这种现象。好。咱翻过来再说，就是说干活的时候应该补充，给身体补充能量，给身体补充营养，结果是不到位啊。再说说这过节，你过节没有什么消耗，你有什么消耗啊？啊，大家说没有。你现在出门串个门是吧？现在都是门都不串了啊，是吧？门太多了，现在结交比较广啊，比较广了。哎，原先就打个电话，是不是啊？后来呢，你可以从网上，是不是？哎，聊一聊，你看，所以就都改变了，没有什么，是吧？过去就得骑个车子，长辈了和老领导了，过去的得骑个车子乱跑啊， 对， 都得跑到位啊。 现在不用了。 你说你现在这过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体力？没有了。 没有。 对，没有更多的体力消耗。然而呢，然而我们上顿吃，下顿吃。是吧？全家坐着一起吃，串门还吃，和亲朋好友还吃还喝，是吧？你看看这个情况，这就是一个啊，我们做了一个对比，啊，做了一个对比，啊，这就是给大家指出来了，一定要格外注意，啊，一定要格外注意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平时，是吧？劳动所得，挣来的钱我们再去买，是吧？再去做，啊，然而呢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饮食了啊不科学，结果呢还吃出病来，你看看呵呵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账啊，有时候我们要啊过节之前，我们静下心来把这都捋一捋，是吧？思想意识方面都要增强了啊，这是一个。另外，我们怎么样？尽管说，什么酸性啊、碱性啊，啊，该上的还是，是吧？少不了这个酸性的东西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对，但是有些人。这个桌子是没法你控制，但是你自己的筷子是可以控制的。我说话对不对？是吧？那你筷子往哪伸呢？是不是？你来一个配比，哎，这个意识是吧？当然，我们号召啊，整个办这个席的时候，这个宏观上就应该荤素搭配、粗细搭配，是不是？ 是的。 啊，一些粗粮啊，细作， 嗯， 是吧？一些粗菜啊，精作， 对， 是不是啊？啊，应该搞点特色，是吧？应该是这样，吃的呢既有营养，而且呢还要均衡，还要呢适量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所以这就提示我们了，啊，提示我们什么呢？就每一个人呢，把自己的关，啊，筷子在你手里了，你怎么去有意识的去调配？我今天要摄取多少东西，是吧？你没有什么运动，你摄取多少东西啊？另外一坐，好家伙，坐一桌子十好几菜，有的坐二十来个菜，你吃出什么味儿来了？ 全一个味儿， 吃不出什么味儿来了，啊！人什么时候吃饭香啊？大家说了呀，那是累了饿了吃饭才香，对。你看有些人谈到过节吃了都是好东西，吃出什么味儿了吗？没有， 都吃上火了，都吃品不出来香味儿，全一个味儿。 你看看，咱们就说点啊，咱们唠嗑嘛，就唠点实际的，是吧？唠点实际的，结果呢，你看好东西啊，还吃不出味儿了。该干活消耗体力的时候，反倒是将就，是不是？反倒不干活没有消耗的时候了。是吧？上顿吃啊，下顿吃啊，是不是啊？大家一直吃啊，一下子吃了也没味道了，没味道，这是一个简单的表面的问题，关键它是有害我们的健康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啊，我们给大家说说啊，这个就是筷子在你手里了啊，这个量在你自己掌握，而且呢，这些菜肯定这一桌菜也有荤的，也有素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你就自己配比就行了。啊，这是我们说的啊。要是认为一过节，我们首先要把吃给讲到了，对，是吧？实际上吃的内容是很多。你比如说，我再提一条有关吃的，好不好？ 好。 这个为什么啊？这个特别是到了这个过节，很多人呢感冒了，知道为什么感冒了吗？是吧？有的人呢不去做分析，这个感冒呢，中医有句话，是吧？哎，那就着凉了，是吧？那是一个方面。啊，大家 注意，有内火了。 哎，对， 嗯， 有内火了，是吧？有内火了，特别容易呢外感。 咱们给大家讲讲这个内火是怎么形成的吧。 这个内火有好几个火啊， 嗯， 它来源有几个火，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啊跟姚老师说那么热闹，就是吃出来的火， 嗯， 啊，吃到什么了？吃到呀不知道什么滋味了，吃不出香来了。啊，吃什么都是那个味儿了，就一点那种食欲感没有了，啊，这是吃出来的火，这是一个。二一个呢，说还有什么火？有， 捂出来的火。 光在家里忙活了，屋里弄得也好热，另外穿的也比较多，这个捂出来的火，啊，特别小孩啊，哎，这个小孩一出去，哎，小孩现在要注意啊，给孩子弄暖和了，是吧？结果一弄一身汗。哎，一着点风坏了，感冒了，这是一个火啊，捂出来的，啊，所以过节时候，一个是要特别注意一个老人，还要注意什么？一个孩子，别光顾了过节，哎，别光顾了你端杯喝酒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在那聊上了，玩上了，特别要注意老人和孩子，好不好？这句话提的啊，提醒的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应该引起高度注意。孩子和老人呢，相对免疫力要低一点。在人们常说的叫弱势群体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在这过节上，我们就应该要给一定的注意力。这是啊，还有什么一挠印儿也有火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没有得到休息吗？ 是的， 也有火，这就是挠印儿不得休息有。还有什么火？情志方面的火，着急呀、 啊。气有余便是火嘛。 啊，着急呀、啊。 嗯， 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些呢，加一块儿形成了内热了。内热一着凉坏了，那就感冒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防着点啊，防感冒。这个呢不能啊吃出有火来，所以我提议杨老师说多讲点吃啊，多讲点什么吃啊，咱们科学的吃，别吃出病来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你过春节家里也不要离开萝卜啊，这是我们建议啊。不有这么句话吗？冬吃萝卜夏吃姜，有没有这句话？ 有、 对。为什么要吃萝卜呀？人家萝卜干什么的呀？萝卜顺气的，哎，就是我们前几天跟大家说的，它是一个平衡，是吧？你老吃，运动量也好少，这时候很容易造成什么瘀滞，是不是？活动量也少， 再又补，是吧？这很容易吃出火来。所以呢，用这萝卜 琢着点儿， 琢着点儿。 嗯， 君臣佐使嘛。 对。 啊，琢着点儿，家里别离开萝卜。过去有句关于萝卜的这个健康谚语， 嗯， 是吧？吃萝卜喝茶。 吃萝卜就热茶，气的大夫满地爬。 对呀，他没活干了，他没事干了。所以这个我们给大家做提示啊，别光弄的鱼啊肉啊，把这个备上啊， 对， 这是家里必备的。 晚上来上两片萝卜， 嘿， 青萝卜顺顺气儿， 顺顺气儿， 琢磨这一天的饮食给他找一个平衡。 哎，你别吃饱大肚子之后在那一坐看电视，喝着一垒长城， 嗯 啊，然后一困一睡，这个身体就坏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啊，我们建议这个别离开萝卜啊。第二个我们还建议什么呢？备点啊山楂。什么叫山楂呀？有一个叫红果。现在呢有人卖这个叫糖墩儿的。这个东西不错。 糖葫芦 、 嗯、 北京叫糖葫芦啊。 对， 哎，糖葫芦是吧，这个糖是太多了，哎，去掉点糖，这个来点这个啊，这个是效果非常好啊。这个呢，山楂这也是属于药食同源的一类，它解决什么问题啊？它消啊肉食啊。你看我们炖，有时候买点牛肉坏了，怎么了？埋大眼了，不烂呢，是不是？你看怎么干紧搁上呢五六个，哎，山楂炖一会儿，嘿，烂了。 嗯，尤其是炖牛肉的时候， 说的就是啊，买了大眼了，买老牛肉了啊。哦，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山楂它消肉食。你看你过节这肉食是咱们提倡是少荤多素，但说是说，你等摆桌上看，荤的还是不少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我们来做一个补救措施。 嗯， 是不是做一个补救的？啊，叫化，化什么呢？化这肉食。 嗯，吃的这个酸性的食物吃的多了，吃两个红果，琢磨点儿。 琢磨点儿啊。 找一个平衡吧。 啊，这个山楂有什么好处？第一，我们强调是你过节时候肯定这些肉食吃的多，肉食往往是不老容易好消化的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吃点这。另外那个山楂还有什么好处？ 嗯， 是吧？我们把它都给它说清楚了。除了这个呢，它还能软化我们的血管。那你看这多好啊！你看你吃油性的东西，它容易造成血中含有呢这个脂类，甘油三酯啊、低密度脂蛋白啊这些东西，哎，附着在血管壁上啊，它就加速了血管的硬化。啊，最后血管成什么粥样斑块啊。你吃这经常吃这山楂之后，哎，它软化这个动脉血管。什么叫软化？长期的动脉硬化，你这血管就发脆发硬，是不是啊？ 是的。 你看你一血压高，一生气，一着急，一使劲，啪，坏了，血管崩了，是不是啊？怎么了？造成脑出血了，危险性很大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经常吃点山楂，尤其是过节，你看看，一举好几得，消脂，软化动脉血管，还什么呢？还消食， 消食开胃， 开胃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这个我们提两个，一个是萝卜，一个是山楂，我们希望呢家家都备着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吧。 好的， 我们再会， 朋友们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。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-5，电话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朋友们，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，

FM95.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